是给他实践机会，是让他自己去寻找出来的。这样的话，将来呢，社会就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去优化的一种结构，每个学生找到自己发展的空间，啊，这样的话，教学的压力就没那么大，啊，家长也没那么紧张了。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。所以你看，发现我跟很多家长聊天，你让他减负，他不高兴了，怎么减负了？我没招没了，我不知道干什么了，对吧？过去挺好的补课啊，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次减负意味着什么，是让他意味孩子去学习自己喜欢学的东西，将来社会上一定会给他们提供他们发展的空间和平台的。我也希望他们有机会跟我们多交流。 好的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爱迪学校城市校区执行校长连霄。连校长跟我们分析了很多您自己对于教育理念的一些深入的看法，确实让我们获益颇深。我相信教育就像您提到的，它不是一个学校、一个老师、一个学生，而应该是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关注、共同去深入思考的一个话题。那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， 也感谢听众。那么期待着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交流。 好， 谢谢 您，连校长，谢谢。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。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:25，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:30。参与节目，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。最后为大家播出两条资讯。眼贴行业领导品牌好视力智力公益打造爱眼大课堂。北京好视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，是一家致力于眼健康产品的企业。爱眼大课堂作为好视力爱眼专项基金的重点公益项目，计划2020年之前将在全国范围内捐赠100所爱眼大课堂，为孩子的眼睛保驾护航。北京好视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军先生表示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，少年智则中国智，少年强则中国强，关心爱护青少年的眼睛健康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，并呼吁更多的企业和善心人士加入到爱眼公益事业中来，为中国青少年眼睛健康贡献力量。今年是好视力成立18周年，未来的好视力也将继续秉持让国人眼睛更健康的使命，用实际行动与品牌影响力承担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。5月18号到20号，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世纪家博会已经开幕，大家可以到农展馆的世纪家博会现场去看一看。参与家博会品牌的厂家囊括的产品有地板、瓷砖、卫浴、木门、硅藻泥、贝壳粉、装饰公司、衣柜、吊柜、集成灶、橱柜、厨电、实木家具、红木家具、沙发、床体、法式家具、美式家具、软床、床垫、空调、窗帘、壁纸、壁布、移门、推拉门、乳胶漆、油漆、净水器、灯饰、晾衣架、地毯等等。家博会上价格优惠，装修可以一站式购齐。大家记住时间和地点，世纪家博会5月18号到20号东三环北路农展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，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，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，体验跨界融合。5月17日至20日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，期待您的参与。 我是演员李光洁，为您朗读余光中的